尼泊尔的泽尔扎堡近日登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照片，刊载了本社总编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文章。